南无大乘妙法莲华经，127页，是吧？上来我们介绍到，这个重诵当中的附加页，一是和辅业，第二呢是关系。从这个地方啊，我等今日得未曾有，非先所望，而今自得。如彼穷子得无量宝，世尊，我今得道得果，与无漏法得清净眼，我等长夜持护境界，使欲今日得其果报。华王法中，九宿烦恨，今得无漏无上大果。我等今者，真是声闻，以佛道上令一切闻，于诸世间，天人魔凡，普于其中，应受供养。众合欢喜，这个欢喜的来源就是得未曾有，从来没有得到的，现在得到了。非先所望，二乘人所望的，就是想出三界了生死，没有想到成佛。现在经过40的调停，给予受记作佛，这是非先所望。而今自得，如彼穷子得无量宝，穷子就是指这个二乘人。若是二十乃至三十，这无量宝，如来果地上的功德啊、智慧等，世尊，我今得道得果，于无漏法得清净眼。这个得道得果，不是《法华经》之前，他也得道呢，他也得果，他得的是小乘道、小乘果。世尊，我今，我今就是到了法华会上。开权显实，开二乘之权，乘一乘之实，得什么道呢？得实相道啊，这个得实相道。实相就是《法华经》中所说的这个《法华经》这个体啊，实道、实相、中道这个体，实相道也好，中道也好，都称为道。道是通达为一，你也有，我也有，啊，上通书法界， 下通九法界，啊，从理上讲，那第六法界都有的。从世修讲，那么他现在得到的，得这个实相道，啊，到达什么地方？证这个分证无上菩提，就是等于说这个大乘教的破一片无明，证一份法身，初住位是分得无上菩提。分得的无上菩提也是修因得到的，修因得到的这个果报呢称为细果，修因未知细，也有果，它不是究竟之果。四十一位法身大师都讲正果，啊，正了再正，正了再正，正了再正，一直到成佛，再不去正了。那到了最高最究竟了，这是得道得果，于无漏法得清净也。这个无漏法不是那个二乘人他也讲无漏呢，他讲这个无漏是不漏落于三界六道。开权显示以后，既然证到中道实相，不漏落于空假二边，得清净眼。什么眼叫清净眼呢？啊，《法华经》叫开示悟入佛智之间。那么开示悟入佛智之间，这个眼呢，就是佛眼。佛眼谓之清净眼。就是讲这个开悟之见，我等长夜持佛境界，世界是属于远因，啊，成为真实的原因。世界有什么好处呢？时于今日得其果报，到了法华会上说的这个果报，不是人天果报，也不是二乘三乘的果报，这是一乘的大果报，那是妙报。法王法中九修梵行，这个法王法中就是在佛法当中，佛是法王啊，于法自在故称为法王。九修梵行，什么叫做梵行呢？梵行是清净行。佛法无论是大乘法小乘法所修的，都是清净恨，修的一个清净心，想达到这个清净心就要修清净恨，这个烦恨。那个菩萨在五行当中就有一行呢是梵行，圣行、梵行、天行、婴儿行、病行，这是五行。持戒得到果报，修梵行也得到果报呢，今得无漏无上大果。这是属于远因，远因了因， 开化正因，我等今者真是声闻，声闻的名字没有改，声闻的意义呢不一样的，他本来也是声闻呐，在乌桓会上他是禀赋的四谛音声，修道正果的那些声闻啊，开始侮辱以后呢，他的名字还是声闻，以佛道上令一切闻，他本来这个声闻他也不发大心，也不教化众生，所以就谈不到以佛道上令一切闻。现在开始侮辱佛者之间发大心了，说是以佛道上令一切闻。我等今者真的罗汉，小乘人在印度那个比丘也有三逆啊、杀贼啊、硬功啊、唾沫啊，我等今者是真的罗汉。那么可见的说是没有开权之前，那是假的。于诸世间。天人魔凡普于其中，迎受供养。真罗罗汉叫做原教的初住位，分真一真一切真，就是分正施法界的三德。但就本位开显，故云声闻波罗汉。这一段是介绍的这个欢喜是得位成有，下边呢有13个句子这一段文。说世尊大恩，以稀有事临民教化，利益我等，无量意界谁能报者？手足共济，头顶礼敬，一切供养皆不能报。若以顶戴良肩贺富与恒沙姐尽心恭敬，又以美善无量宝衣记住卧具种种汤药扭头煎坛记住珍宝仪器塔庙宝衣布地如此等事，以用供养与恒沙姐亦不能报。诸法稀有，无量无边不可思议大神通力，无漏无伪诸法之王，能为下列人与私事，取向反复随意伪说，诸佛于法得最自在，知足众生种种欲要，即其智力虽所堪任，以无量欲而为说法，虽诸众生素是善根，又知成熟未成熟者种种筹量分别之矣，与一成道随意说三。这一段一共有13个句子，称叹佛恩深啊，就是佛恩难报。我们常说的啊，假使顶戴百千劫，甚为床座骗大千， 若不弘法利众生，毕竟无能报恩者，就是佛恩难报。他这个呢，经过这么一路下来啊，法华经当机中有三根，上根、中根、下根啊。我们现在介绍呢的是中根灵邪得悟，都开悟了啊，得未生有，心生欢喜，得了这么多的好处啊，这个不是世间的财宝啊，这是无量的法宝，能不生欢喜吗？这个欢喜从哪儿来的呢？所以赞叹福的福能难报。父母生身，生我们这个舍身，福呢生我们的法身，生一个舍身，父母之恩尚且都难报的啊。所以这个莲池大师有一个莲池大师有个七笔沟，能种山丘，五顶三生未住愁，亲得离尘垢，子道方成就。报一个父母之恩怎么报呢？还有大报、中报、小报啊。说是养活父母不愁吃不愁穿，那是小报啊。荣宗耀祖，那是中报啊。把父母能够度得离生死、出三界，那就是大报了，真正报父母之恩。他这个像呢，世尊大恩呐，这个不是小恩呐，所以福恩难报。大恩也不是一生一世的，佛自从最初发心要想成佛，这个成佛怎么成法的呢？要想成佛必须度众生，没有哪一尊佛要是成佛不能不度众生而能成佛的，没有的。所以说是佛始见慈悲，把六道苦与四圣乐，普施法界入四弘中。那么这个愿呢，叫四弘誓愿，就是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晓，佛道无上誓愿成。不但是发愿，还发誓众生无边要发誓，又誓又有愿。发的这个愿，众生，而且是不是一个众生，是无边的众生，无量无边的众生，都在四弘誓愿覆背之下。那么这个愿呢，我们一天到晚也是在发的啊，无论做什么佛事啊，什么回向啊、灌文呐、都发这个愿，四弘誓愿。这个四弘誓愿是通愿啊，是通愿呢。无论是在家、出家、受三皈、受五戒、受菩萨戒，都发这个愿，通愿。 此中讲佛恩难报啊，世尊大恩难报。我们今天能够消佛消得佛法，都是在佛的慈悲护护之下。这个能大不大呀？啊，人生难得，佛法难闻。佛不出世，我们能够闻到佛法吗？佛不出世，闻不到佛法，你要想了生死、出三界，从何谈起呢？诸佛菩萨的大慈大悲啊，这叫做如来世。下面的这个三轨红经，有如来世，有如来一，有如来座，这是红经的三轨。佛从最初建立慈悲，把六道众生之苦与其四圣之乐啊，普施法界，都入四弘誓愿之中。你看这个人恩大不大啊？这叫做如来誓恩，如来誓。单发这么一个愿啊，这个愿呢 啊就能高无量，能高无上了。单发愿不行啊，啊，还要以恨添这个愿海，啊，说底下呢就是如来行菩萨道，是教利喜，成教我大成，随父中王，志愿不实，啊，这叫做如来是清凉温暖。大慈与洛能，此法华会上，从法说周舍利弗受记作福，啊，到了这个因缘说周啊，到了这个譬喻说周中根人，四大弟子受记作佛。哪里是今生今世受佛的教化的啊？从久远以来都受佛的教化啊，说是过去啊，在这个佛的教化当中种过善根的，曾教我大成啊，这是四大弟子是自己领写的啊，曾经教过他大成，后来呢啊，退大向小，中间呢亡掉了，中间亡掉了是临时亡掉了啊，一粒耳根永为道种，它是不会亡掉的，怎么会亡掉呢？啊，中间呢，要住三界，受了苦了，就稀里糊涂的了啊，迷惑颠倒的，这个称为往事。一生遇到因缘，遇到因缘，他的善根种子他就发了。什么因缘呢？我们刚刚上面说过的，我等长夜持佛境界，始于今日得些果报，这就是因缘，这是远因。法王法中久修反恨，这是了因啊，原因了因啊，这是诸道的因缘啊，开发法身的，开发正因的。所以四大弟子也好，千二百五十人也好，舍利弗也好，都不是一生一世受佛的教化的，久远以来受佛的教化，那不到这到了这一代，哦， 这个根基成熟了，所以到了法华会上呢为之开真显实。所以说是随护中间往时，但是志愿不失啊，志愿不失，这就都是善根的种子。那么这叫什么根呢？这叫如来是清凉温暖大慈雨落。大慈雨落就是给他以大乘是不是啊，始于今日得其果报啊，无上大果不求自得，得其果报。这是第二，这如来是清凉温暖。第三，众生遭苦是福而已，福似其一，如度诸母，背行六度，礼利众生。这是如来是遮寒障热，大悲八苦恩。佛虽然是以大慈大悲复活众生，行菩萨道，施教利己，教以大乘，可是众生，众生莫待苦。当众生受苦的时候，他受苦都来不及啊，无暇顾忌什么法菩萨心上救佛道啊。你看看，哎，世尊呢叫这个诸子三界之中啊，什么三界有火了，赶快出来啊，啊，不出来就被火所烧了。哎，但是那个诸子怎么办呢？啊，不知不觉，也不晓得是火，也不晓得这个火会烧人，是福而已，当玩的。你说你的，我听我的，啊，若无其事。虽然如此，但是佛还是大慈不舍，啊，四气即一。佛呢是念念念众生，只要众生有一点的微弱的善根的发现，佛都不舍得，是如度诸母啊，如度诸母啊。你看那个一个大老牛养一个小牛下，那个小牛呢老是跟着妈妈转啊，举这个譬喻，背行六度，度众生也不是凭空口说一句话就度众生的啊，要行六度万恨，要利益众生。为什么是要行六度万恨呢？大家要知道啊，要度众生啊，要度众生先要给众生要结缘，要给他结缘呢，啊，说是你少吃了，我供养你吃的；少穿了，我供养你穿的。你有什么困难，我帮助你帮这忙。你对这有好处，哎，那你说话他就相信。啊，行六度就这么行的。啊，为什么要行六度？它有个道理啊，啊，啊，你就算现在世间法造业的，哎，你给他点好处。有钱能使鬼推磨，怎么着？他利益众，他得有了好处了吗？他就相信。佛法呢？不是这个样子啊。背行六度以利众生，这叫做如来是遮寒障热，大悲八苦恩。如来是有这个三种恩德。这个如来是恩，这个如来的大恩，我们也了解这个福能难报啊，啊，底下第四，这有十恩呐，有十种恩。佛成道以后，那么佛既然成道了，应该享受寂灭无为之乐。正在长寂光那个地方没有生死， 啊，唯有寂灭之路。而隐去神的，不受这个寂光之路。那个常寂光落啊，并不是那个常寂光就是常寂光啊，啊，那个佛的常寂光呢，跟十报庄严土是并行的，啊，十报庄严跟着佛的常寂光是并行的，啊，比方说，从初住位开始，啊，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一直到等脚，那个常寂光呢，也是分正的。十宝庄严呢也是分着分分正的，上面不是说的吗，造力舍这五欲自于啊，佛也讲五欲啊，那个微妙的福地那个微妙五尘，那就是啊十宝庄严，那是真实的果报。佛乃不享受这个果报啊，就像我们现在退休干部一样，退休干部也还要发挥余热呢，啊，嗯，而隐去神的，啊，隐去神的，就是呢，我们常说的，啊，拓真必复，那就是隐去神的。为什么呢？对小乘根基不适应，他不能接受。那么不能用大乘法利益众生，用什么办法呢？用贫所要法，啊，贫所要法呢，叫穷人呐，啊，嗯，也不得本钱做生意做买卖，也没得技术做什么东西帮人除粪，二十年中除细论之粪，这个贫所要法，他不发大心，不上求下化，不上求下化，没有功德，啊，如来的智慧功德，而成人是没有的。贫所要法包括五戒十善啊，冷水洒面令得醒悟啊，贫所要法，贫所要法有什么好处？你看二圣人，也有好处呢，你不能说他没得好处啊，他能够了分担生死，他能够不受三界的三苦八苦五住之苦啊，从哪来的呢？福的恩德所备，这叫做如来一啊，上头说的如来是入如来是住如来一，佛以遮这个贪欲热呢，有贪欲就要受生死啊，这是第四第五，是老比修相方便福尽与一日驾，盖是佛以除见寒耐热能拓真必复，住必垢衣呢，住必垢衣就是是老比丘相，释迦牟尼佛跟我们人一样老比丘相啊，住持八十年啊，方便福尽，以这个老比丘相来用来这个教化众生，与一日驾，一日驾呢就是小智二圣人所证的偏真涅槃成为一日驾，这个一日之驾怎么来的？从福一得的，福之一除见寒耐热，啊，见烦恼，啊，思烦恼，见思二合。如果这个见思烦恼不破，就在三界之中，受寒热之苦。什么是寒热之苦啊？啊，夏地又有热，有热地又有寒地又嘛。第六，过世以后性相体现，谈何贬斥，命持小目大， 这叫做佛衣遮丑陋恩。这段文字就是四大弟子从上以来，从这个法说周以来一路啊，灵血开悟以后，生大欢喜，感念佛恩，有十恩，成为世尊大恩。方便福晋与一日涅槃之驾证了小果以后，也不是佛的本意啊，这是佛的方便。佛的本意要叫他你是佛子啊，佛子要成佛道啊。所以过了乌盘以后，到了方等会上啊，这个心相体性，心相体性，父亲也相信儿子，儿子也相信父亲，这个心相体性，就是令他灵知家业，上面讲的。证了小果以后，啊，所以谈何贬斥？这个贪和贬斥的用意何在呢？叫他持小目大。这个佛也见机啊，见这个机，用这个法，所以二乘人在方等会上受了贪和以后，他虽然没有马上就能够弃小向大，他这个心呢已经逐渐已经摇动了，至小之情，这个至情已经开始摇动啊，虽然摇动了，哎，那是长者的财事，长者的财物与我无关啊，犹在说他止住的地方呢，就仍在本处。持小，持自己之小啊，目菩萨之大，这叫做佛衣遮丑陋。那你挨骂不是丑陋吗？啊啊！第七，命令家业，金银库藏皆悉令之，这是佛以与我庄严恩，这个福恩呐、啊，二乘人呢？就是一个孤雕写托，没得庄严的，他不求佛道，不度众生，不求福慧，哪里有庄严呢？到了法华会上，定父子论天性，福以家业，现在呢叫他领家业啊，现在领之家业。这个领之家业呢，福的家业就是他的家业，福的庄严就是他的庄严，说是以佛衣与我庄严恩，这是如来衣啊。第八，会亲奏定父子福衣家业无上宝具，不求自得，这是如来作恩。入如来室，住如来衣，坐如来座，一共有十恩。无上宝具，不求自得，这是如来座恩。如来座。第九、第十，即坐座椅，神力泰然，快得难言。以福道上令一切闻，普于天人迎受供养啊，这是如来座令我具足自性化他能。二乘人开权显实进入大乘以后，还要发菩萨心啊。 所以说是以福道生令一切闻，那就是发大乘心要度众生啊，啊普于人天迎受供养，那是真正的是阿罗汉。那么这种功德从哪儿来的呢？是福根所备的，令我具足自性化他。菩萨能够自性化他，自己是本来没有这个能力的，是受佛的教化以后，所以此之佛呢，一共有，如来是有三，如来一有四，如来座有三，一共成为始缘，成为如来大能。这底下呢，这文字上呢就不需要多解释啊。无量意界谁能报得？所以说这个佛恩难报，报佛恩怎么报？上文当中，声闻人受佛的这个小乘法的教化，他也证得小果。你看看上面说的呢，我等常业于福智慧，无贪无助，随无复志愿而自于法为之究竟。我等常业修习空法，得脱三界苦恼之患，助罪后身，由于涅槃，佛所教化得道不虚，这位宜得报佛之恩。什么意思呢？依教奉行啊，这就是报佛之恩。小乘人证了小果了啊，这个叫做报佛之恩，没错啊，受小乘的教化真是不虚，他证了小果了啊。那我们今天他就是现在是今天这个声闻人到了法会或者开卷解释，现在给他说大乘法，说大乘法，他要能够证到大乘果，那就叫做报佛之恩啊。这个大乘果怎么证法的呢？也不是一句话就证的，所以说报佛呢要度众生，这大乘法就是度众生的，就不是自了汉。啊，我们这个学这个经啊，就在经中呢要学这些地方，啊，这个都是最主要的、最关键的这个基本原则。小乘人秉小乘法，四谛六度十二因缘，哦，他证了三乘果，出了三界了，这就是报佛恩，依教奉行。佛嘛，耐念众生为如子啊，叫他出三界啊，满福的愿嘛，他就报佛的恩呐，忏福的本怀呀、现在这发大乘心呐、发大乘心要证大乘果呢。正大正果，你要上心上求下化呀，上求下化，怎么上求怎么下化的弘法利生。所以释迦牟尼佛一生当中，他也不做生意，不做买卖，就是弘法利生，那他叫报佛之恩。所以此中讲的手奏供给顶戴礼敬，一切供养皆不能报，那不是说的清清爽了吗？啊，佛也不愁吃，也不愁穿，啊，你供养的再多，也不见得说是我们要愁吃愁穿，这个亏的，你我这个我没得吃没得穿，我就饿死了，啊。下边，啊，若以顶戴，啊，假使顶戴百千劫，啊，不是顶一哈子。啊，良见贺富与横沙劫，尽心恭敬。啊， 又以美善无量宝仪祭诸卧具，种种汤药牛头煎胆祭诸珍宝，其这是在活着的时候入涅槃以后，一席塔庙宝仪布地如是等事，以用供养于恒沙劫，亦不能报，是吧？啊，也不能报啊。说底下呢，诸佛稀有无量无边不可思议大神通力，无漏无为诸法之王，能为下列人与实事，取向凡夫随意为说。佛啊，至尊无上的，至尊无上不享受，反而呢，与那个穷子一道在那个地儿处分，能为下列人欲死事，福能难报吧？说这无六说的无量方便，这个《法华经论》呢说的是最透彻不过的，反复强调这一点。《法华经》信歇品，就介绍到这个地方。下边呢，《妙法莲华经》卷第三，《妙法莲华经要头预品》第五。而是世尊告摩诃迦摄及诸大弟子：善哉，善哉！迦摄，善说如来真实功德，诚如所言。上面这个信歇品介绍完了啊，下面呢解释这个药草玉品。这个药草玉品这一品文字当中，文中不单单是药草，还有大树、小树，还有山川、云雨，都是譬喻，都是譬喻。《法华经》有七譬，穷子譬、长者譬、三车譬、火车譬，底下嘛这是不药草譬，下边还有坐井譬，戏珠譬，都是譬喻。坐井显事物之多方啊，戏珠明理性之常在啊，那都是譬喻。看来众生啊，要是没有这些个权巧方便直接说法，那不行啊。这就又说这个什么道理呢？这就是佛的法，单说法这属于实，不能度一切众生，单权也不能度一切众生你看这个《法华经》就是权实结合的，为实实权，开权显实，权实结合。这个药草玉品有山川云雨，为什么度以药草标明呢？他说土地三草二木，小草、中草、上草，大树、小树，要叫来譬喻。声闻、缘角，不是这个，声闻缘角菩萨，这是属于这个三藏教的，三草。通教的菩萨称为小树，别教菩萨称为大树，到了圆教呢，圆教是一地所生，一语所认， 是药草标明土地是能生，土地虽然能够生草，三草二木生二木，那个人的天上老不下雨，老有太阳也不行啊，是云雨是能任，草木是所生，所任与所生都有用。要是从福地眼睛看啊，那大地所有生产的所有生的这个草木都是药，身能是尝百草，哎，那个师傅叫你就叫他叫徒弟去，你去看看，哎，就尝百草，你看有没有没有不是药的，尝来尝去都有药，都是都能治病，是大地中都能治病。若从如来所说呢，那进大地都是药，虽然都是药，这个药的用利用呢，有强有弱，啊，有强有弱，所以我们这个中国人呢，这个药草啊，这是中国人的这个，说这个中草药，中药就是草药。虽然都是草药，也不见得那个什么草的八字都入药啊，是有强有弱，药草用强，而此中四大弟子所领解的四大弟子呢是中草，中草，譬如有漏竹扇，细能除讷。有漏的善法，什么有漏的善法呢？我们常说的竹漏莫作，终身奉行啊，三规啊，五戒啊，十善呐、这都是善法。那么这个善法呢，它不能出生死，它都在三界之内受果报，这就是有漏之善。有漏之善它也能除讷啊，如果说我们行十善，我们能升天，升天的话我们能成下界之乐，就能除掉。但是呢，有漏善跟无漏善相比较，是无漏善就强了，无漏善最强。所以此中讲四大弟子他们所证得的就是无漏之善，所以四大弟子以譬领佛譬，用这个譬喻领解，佛也用于譬喻来说法，而弟子呢也用譬喻来领解，都有长文，都有重诵，说了这么一，我们一直到现在一直说到现在，除了这个方便品以下都是讲这个，所以说深会圣心弟子什么灵解，灵解就是灵解佛的大慈大悲，全巧方便，用这个譬喻灵解，深会圣心。所以词中呢，所以说文中呢，是而是世尊告摩诃，假设即诸大弟子，善哉善哉，假设善说如来真实功德如诚如所言，就这段文，普济成为善哉，那树其德节以育其人，故称为药草一品。这是世界记载药草葱郁日久，这个药草长在地下也不是一天就能够成为药草的，葱郁日久，经过阴雨的腐熟压境风味利用充任譬如无漏法助最后身有余涅槃， 更不自修佛道。那么现在到了法华峰上，闻了法华经，自称佛乘，什么叫自称佛乘啊？啊，三乘即是佛乘啊，这就自称佛乘。不但是自己出了生死，现在呢乘这个三乘的进入大乘啊，兼以育人，以福道生令一切闻，内外自他俱胜利用，故称为药草玉品。这是为人细谈。既然讲这药草，药草是能治病的，能治四大之病，能治四大之病，地水火风四大。那个药草能够补养五脏，还年助舍，啊，世间这药，比如我们这个药，中草中药店的这个药草呢，啊，它也讲究呢，有三种，啊，有三品，有下品，有中品，有上品，下品的治四大，啊。中品的益五脏，上品的可以延年助舍，能够治四大病的，头疼脑热的，这是下药草。中药草呢，啊，那就带有补性的了。上药草，那就吃了人参呐，可延年益寿。虽然有这么多，有虽然药草有这么多的功效，但是呢它不是药王啊。譬如在法华以前，能够除四柱病，养五分法身，患真理脸，助变异舍，就是药草。这个药草到了今法华会上，蒙云雨，什么云雨啊？啊，就是《法华经》的一乘实相的这个云雨，啊，忽然成了药王。这个药王吃了以后，他不但是治病啊，啊，吃了以后不但是能治重病，而且能够遍体成仙。辟诸无漏文经，破无秉鹤，开敷之见。我等今日真是佛子，啊，无上宝具，不求自得，所以就称为药草玉品。这个药草玉呢，是要这个破鹤见理，就是这个药草玉品这个题目，用这个四细谈，啊，来解释。药教呢，山草是藏教，小树是通教，大处是别教。云雨是原教，法华以前没有开显，这全是迥异，啊，有权有实不一样。现在开显以后呢，这三草二木都是一地所生，一语所认，啊，根茎枝叶四味何殊？这开显是什么意思呢？也用这个譬喻来做开显的。三草二木，既然有一个三草，有个二木，啊，那都是有区别的。不区别怎么叫三草二木呢？啊，虽然有区别，但是呢，这个三草不都是一地所生，一实地所生，啊，一大乘的云雨之所认，啊，说的。这个根茎枝叶也不一样啊，但是有一个一样的，就是四维是一样的，是大地所生长的这些个草木丛林 啊，示威是一样，示威啊，示威就是舌香味触这个示威一样，草也有示威，树也有示威，这个示威是一样的，舌香味触没一样，没示威一样，示威何殊呢？说开权显示以后呢，开权显示以后呢，都成为实，都成为佛法。这是解释这个药草玉品啊，下文呢，这是辟说周中，有四大段，四大段中第三段呢是如来速成。什么叫如来速成？佛就是听到，四大弟子述说灵解，如来等于认可，不错，说的不错。说善哉善哉，善说如来真实功德，诚如所言，这是如来认应可的。四大弟子灵邪，除了四大弟子以外，还有那么多的人，所以这个世尊呢，单独告摩诃迦摄，即诸大弟子。迦摄居僧之首，长老迦摄啊，属于别告之，信邪俱列四人，大迦摄、迦旃延啊、悉菩提、大目犍连啊四人。虽然空生悉菩提居首，然自称直唱，属在迦摄，故今别告。那么又言即诸大弟子，可见的灵解人也不止四个人呐，因为他们为首的嘛，举手则知群众，一善哉，竖起法辟，两处领食，一善哉，竖起法辟，两处领权，这权是俱领，华严之你亦领食也。三藏之右眼是领权也，方等之体性，薄弱之转教，俱领权时，法华之辅财，开权即时，此智取巧，故言善说，都是佛法，故言真是福德。在法华以前，哦，那有声闻法，有圆教法，有菩萨法，到了法华会上呢，那都是佛法，汝等所行是菩萨道。下边，如来复有无量无边无生起功德，汝等若于无量意界数不能尽，这是灵所不尽。上来佛已经认可，说你们灵解的是不错，善哉善哉，两处灵解各领全时，所以成为善哉善哉。是不是佛就是佛的功德就是被他们二乘者所灵解的，就这么多呢，就这么深呢？不是的，佛的功德，是不可称量的啊。如来复有无量，这句话呢是佛说的，你们那么灵解那么一点点啊，那是期限灵，根据你四大弟子，包括七还有其他的那个大弟子，根据你们的智所灵解就灵解这么多。如来还有很多的功德呢，复有无量无边功德。汝等若于无量意界说不能尽，二乘人呐，就是到了开真显实了，你就是正道出住了，你也不能够灵解，完全灵解佛的功德。为什么道理呢？不但是佛的功德，你就是破一品无名，正一份法身，到了那个出住位，你的二弟的功德你都不知道的， 你怎么理解法的呢？所以华严经注不是有这么几句话吗？大海中水可饮尽，众生心念可数之，虚空可量，风可细，无能尽说福功德。你说我这一口啊，把那个大海水呢都能喝到肚子里下去，这个本事大呢？那个大海水还不是我们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大海呀，所有的大海你都能吃得进去，众生的心念可数之，你个众生的心念能够数之吗？一个人的心念就不得了了，我不要说数别人的，我数我自己我就数不过来，一天不要打多少妄想，虚空可量，虚空也不能量啊，怎么量法的呢？说是那个风能拴得住啊，那个绳子把它拴到，风能拴得住吧？就是你都能够这样做，你佛的功德不能说，说不尽的，佛功德不可量啊。此中讲说灵不寂，如来呢他这有一种含义在里边，为什么不寂？就是说退不寂，尽不寂，魂不寂，数不寂，一魂一数不寂，非魂非数皆不寂啊。底下呢，所以者何啊？佛的慈悲大愿普覆，片刻清凉。佛的慈悲像天上的云彩一样，你看前天两天呢，不得太阳有云，这个清凉世界。大雨俱沾，无不蒙刃，这是譬喻法华啊，天雨似花，显令世间皆得直见，未曾有法。佛说这个法华经啊，并不是单单期限于给二乘人听的，显令世间皆得之间啊，九法界世间啊，都能够得到如来的之间啊，开始误入佛界之间，这就未曾有法。怎么能够依着你这个二乘人，你们这个四大弟子啊齐教之呢？就是齐现啊，灵结着我二乘得意，那得意涅槃一日之价，你就领这么多啊？你所不领的东西多了啊。也不讲人天小草啊，人天小草也开始误入佛之之间，他没领啊，这叫做退所不及啊。他就这个十法界当中呢，他就领这个啊声闻法界啊，人天法界退他没领啊，这叫退所不及，是富有如量无量功德啊。那个小草，人天小草之所以能够升到人天道，那也是佛法的功德。佛法将有五乘，其五乘呢，人天也是乘啊。他这个乘呢，虽然不能够出三界，但是呢，他能够不堕三恶道，这也叫做乘。五戒十善。这是我们这个佛教里向的专有的是佛的教导。他持住四大弟子是灵解，他没有灵解这个东西，退不灵解，退不进啊。说是菩萨是上草 又名小树，说是我子。这个法华经称佛界法华，施法界同称佛法界。这开宣显示啊，开施法界皆称为佛法界。既然都称为佛法界，你哪一怎么能够说是单单零啊？二乘法界呢，二乘就是声闻缘觉这二乘啊，那还有八法界到什么地方去，你都没领啊，啊，他都没说啊，这叫做浑所不及啊，这个十法界方浑所不及。又其方便从浅至深皆入真实。上面我们这个方便品开权显实，开权就是开这个方便之权，其方便啊，声闻就是两教的二乘谓之四，三教的菩萨谓之三，这称为其方便人啊。其方便人嘛，得有深有浅，从浅至深，现在开权显实都入实相的。七方便都入实相的，你七方便当中你仅领两，就是一个声闻一个缘觉啊，那里还有通教的声闻缘觉你没领，还有三教的菩萨你没有领啊，还有于这个五方便都不领，都没有说到，这叫做数所不及，数领所不及。又佛是三世利益啊，佛法是利益三世，利益十方的，十方三世都有十法界。未曾占废啊，佛这所有教法啊，就是这个大乘的佛法是利益十方三世十界的，一念都没有废过啊。那你现在你所领的就是领这个二乘现领的，你都没有涉及到，这叫做一魂一数。一魂呢就是十方，一数呢就是三世，他都没有领下边呢又讲了，说山川溪谷等啊，草木山川等啊，总言一地，一地是能生，未尝见者。这草木种子皆依于地，更无雨衣，衣云耐带，无处不密，一隅一位，不各枯荣，普任寄通，普得增长，如来平等，不可思议。佛啊，说我们这个法华经看起来啊，什么沉点节前，什么大通智胜法，日月灯明法啊，还什么燃灯佛，一直到我们这一次三千里间释迦牟尼佛在我们这个这个人间来成道啊，这个都是如来的方便啊，都是如来的方便的。什么叫如来的方便？都是随顺众生而做的。三草二木啊，都是一地所生，一地是能生。地没有选择，这个大地从来不选择的，你什么东西你只要你下这个种子我就给你生啊，我给你种子给你生，什么种子我给你生种子，一点不差。草种子生个草种子，红的红，红的就开红花，白的就开黄花了。大地本身呢没有选择的啊，这就是什么东西呢？这佛呢，对于众生都是一视同仁的。 虽然是一视同仁，但是这些个种子要没得太阳也不行，不下雨也不行啊，都是在一隅一位，不各枯荣，你枯也好，荣也好，下雨我总该给你，你不能说我这下这个雨啊，你这个活的草木可以得到雨啊，枯的草木一样能得到雨啊，不这枯荣。普任济统，普德增长，这就是如来平等大会，不可思议啊！佛从来没有先后啊，哪有先后的呢？你看看，我们从这个《法华经》啊，《法说周》《譬说周》以来，好像是佛有先后啊，众生的发心也有先后，成熟也有先后，种善根也有前后。增长也有前后，解脱也有前后，这个都是按众生的根基来说的。那么佛的本心智慧一地所生，没有先后的没有先顿后见啊。你看释迦牟尼佛先说华严的先顿呐 到了无汉方的不说是后见吗？见出、见中、见后吗？到了法华会上呢，非正非见。没有先顿后见，也没有初三末一。什么叫初三呢？开三就初三，开什么？开什么？开三吗？方便十三乘吗？到了法华会上呢，显实，就是幕后呢就皈依了，如龙云，如龙星云，普于一切，不从身先降，除热得清凉，福。实教化，教化一切众生，就像这个天上的龙啊，星云下雨一样，如龙星云，有了云那么，没得云彩是不会下雨的，是不是啊？你说那没有说那青天白日下雨的没有的，这个雨下来呢是普任一切。那么这个雨是龙，云是龙形的那么雨是不是从龙的身体上出来的呢？你说你们哪去看这个雨是从龙形上出来的不从身心降，虽然不从龙的身心降呢，但是呢这个雨下来就可以除热得清凉佛说法也是这个样子，佛不说法的佛没有差别这叫做什么东西呢？这叫做非荤非素我们上次讲的这个《法华经》这个体实相之体就是非荤非素，非无始无终，就这个体他这四大弟子也没领解所以他不能领，说不能领的，说没领记领到的，就是有退没有领，进没有退领，魂没有领，数没有领，一魂一数没有，非魂非数，这么多的道理们，他说领解就剩那么一点点，在我们看起来已经了不起了进退魂数，非魂异魂异数，非魂非数都不能记特意非这个言非这个非这个不记之言，非都顿动 不计就是四大弟子领福之一啊，虽然有所不领啊，但是也不能说他通道人也不能全给斗啊，也不能说是完全怪他，特以初心望后心为穷极地，故缘不尽耳，这是要因缘。既悟初阿，亦具后陀功德，但其教之灵未下尽灵魂数周遍耳，这个是要教。有全行大师亦应如此也。佛法是蛮深的，特别这个《法华经》是蛮深的。底下，假设当知，如来是诸法之王，若有所说，皆不虚也。以一切法以智方便而言说之，其所说法皆系道于一切之地。这一段上来介绍的呢是廖树成，底下是广树成，是如来树成的啊。第一是长文，第二是重诵。长文之中又有两，一是证明全实不可思议，第二呢是戒叹树成。上来讲如来富有无量无生其功德，汝等于无量界说不能尽，就是灵所不计。灵所不计底下呢加以总戒，总是以灵所不计也。若要就穷子来说，穷子的譬来说呢，必先理之以大，后戒以小，体信之后方可领之，领之之后方可服业。自是顿根生闻，俱立五味受益之依图。岂知如来是大法王，得大自在，一因演说，随类各解，三草二木，受益不虚。以智方便而言说法，则何权不失？宁知十三呢？所说皆到一切智地，则何时不显呢？宁知二乘，故不可思议。如来所说之法，其所说法皆系道于一切之地。那么这句话呢，如来所说的法，这是唯识实权，都是方便啊。这方便既是方便之中呢，既是真实，这个方便是为实而实的，所以皆须道于一切之地一切之地就是到了成佛的究竟的果地，一切之地。下文如来观之，一切诸法之所归取，亦知一切众生甚心所行，痛大无奈。由于诸法究竟明了，是诸众生一切智慧。这个底下呢，我们再留着明天再讲吧。这个如来的说法，到之所诸法之所归取，要详细解释呢，这都是蛮深的。因为这两天呢，我也经常有事儿啊。昨天也没有讲。今天是不是到了初一了？今天晚上还要，大家还要，今天晚上还要送戒啊。 我跟大家说啊，这个宋界的梵王经的经本啊，凡是这个讲经这个期间常住上提供的这些个用的这个经本呢，这个都不是借缘的啊，大家用归用，都不要随便带走。梵王经啊，还有什么什么法华玄义这个什么解药这些东西，都把这个啊，因为广佛寺呢经常要有这个佛事活动，经常要用。